住得幾間宿舍咧，一係老豆一係老母就係做差人噶嘛。咁佢阿媽咪又把槍佢細個攞過嚟玩。系咪好合情理先？ 咁即系好在唔系阿姨妈嚟做呢个警察，如果唔真系叫姨妈跟啊，真系。 星期四晚，城寨 宴，怒喝女王。 哇！诶，快 break 翻嚟啊！太多嘢讲嘅啫。 系啦。幾勁啊！原來榮龍竟然我哋呢啲咁嘅六十後同你八十後竟然有 overlap 喎， 梗係有啦。 係我太年輕定係太你老成咧？ 唔係你兩樣都係，你又年輕，我又老成，我又老餅啦。其實我細個嗰時就係聽我老豆成日咩播咩徐小鳳啊嗰啲咩梅艷芳嗰啲帶，我係聽嗰啲帶噶嘛。 咦？咁講啊，不如講咗呢樣先啊，講咗 CD 先啊 ，CD CD 啦，播零一一路數落去啦。嗱 ，CD 好， 好嗱。黑膠碟我唔講啦，因為咧黑膠碟我唔算係即係經歷佢第一個，咁啊去咗第一張相先啦。咁我記得嗱，講唔好講張碟先啦。CD 嗰陣時一出咧，你知唔知邊個介紹呢樣嘢噶 ？CD 你真係估都估唔到， 係 歡樂今宵何守信， 即係佢無啦啦節目嗱，各位觀眾呢只咩嚟嘅咧？唔好以為豉油碟喎、啊。呢只系歌嚟嘅咁样啊！ 你絕對有資格做歡樂今宵， 唔 係 啊， 就係咁咯。 你廟街咁樣， 唔係即係等於當年好多例如話嗰個男仔食啊，有個男仔食嗰啲燈膽啊， 食 燈膽嗰啲 嘅一走啫，係講 又或者有隻西部嗰只慢牛咧，機動嘅， 我坐上去鬥啲位阿吳君如啊，好辛苦啊，騎唔到啊咁樣。 唔止啊，再前啲嘅， 再前 吳君如後噶啦。咁其實正正就係呢只咁啊。Air Supply 呢個點咧？嗱，Air Supply 咧， 而家好似翻嚟開演唱會啲。 好老實講，你隨時咧喺大南西街會見到佢。 喂，我咧有一次咧，嗰個呢、這個一次咩 The Ring 嗰、那個啲蝦俾人一樣喎，蝦俾人。 嗱呢個碟咧，其實好有紀念性。我諗咧，在座咧，即係聽我呢呢個台嘅咧。即舉下手，你只要得嘅話，你唔使答我噶啦。你我諗好多都有呢只碟噶啦，因為咧係我第一隻嘅 CD 嚟嘅，第一隻 CD 嚟嘅。咁我記得嗰陣時呢啲好似唔知全部外國做嘅 ，made in France 啊 ，made in Italy 啊，或者 German 啊咁樣嘅，好正嘅。咁一路去住啊，一路去住啦。嚇，咁呢只咧當然啦 ，super hit 裏邊咧基本上咧係每一首歌都好聽嘅。咁啊有機會有做。 好，第二隻， 第二隻啦，第二隻咧， 一二咩嚟噶？ 點解要攞呢只 version 咧？因為呢只咧，嗱我唔敢呢呢台度亂講，因為推估 咪咯，推估啲古典音樂，施主一陣會矯正，咪矯正你嘅會。 咁嗰陣時咧，有個好處，我去 CD 鋪咧就不恥於問人嘅。咁我哋細個咧就冇 internet 啦。咁你話聽到啲歌覺得正嘅咧，我就會衝入去間 CD 鋪問呢只咩歌嚟噶？ 哦，即刻問個老細啊！ 咁佢就啊呢只咯咁樣， 咁你就買啦。 而呢只點解我中意咧？無端端呢只Tesla 廠出嘅一帶一二啦，柴可夫斯基。咁我因為咧就聽佢咧，因為細個咧都中意玩，即係啲敗家嘢咧就都中意玩 HiFi 嘅。 嗯， 咁咧就都有對叫天朗喇叭啊啲咁咧。天朗 即係為咗演嘢啫，聽呢、這個 都唔係 㗎，演只喇叭勁啫， 係咪？演只喇叭勁咯。咁因為呢只咧，佢開頭咧有炮開炮聲啊嘛，一打二係講以前打仗咁樣，砰砰砰頭嗰幾下，咁我就好震撼。尤其是 Tesla 呢個品牌出呢、這個咧，咁網友你如果上網查一查呢個 CD 嘅封面咧。你見到左上角咧有個炮台喺度嘅， 特登嘅， 就話俾你知要謹慎， 震撼。 係啦，你個八喇叭隨時會燒嘅，即係你 咩啊？叮叮播播碟，即係你個喇叭雞嘅頭，唔好播你碟落去喎，會懟冧你個喇叭。如果玩嘢咧，啲僆仔啊，邊個同我仇口仇口有仇口咧？喂，阿強呢、這個碟正嘢喎，俾你聽下先。部機部機個喇叭爆埋， 仲要開到最大， 一爆哇！正啊，呢只真係現場咁一樣啊，點 正啊？ 機都爆埋。 Tesla 咧，佢係碟啲碟咧係比以前係比相對貴啲嘅。我另外咧，我哋仲有點解我會中意佢啲歌咧？因為其實講翻頭先咧，我哋玩Rora 咧，如果係做玩呢個花式溜冰咧，係必須要聽，即係有啲音樂做底噶嘛。 即係古典音樂多嘅。 咁多數係古典音樂嘅嗰陣時，同埋咧嗱講少少冷知識啦。其實溜冰好，花式溜冰好咧，如果正式比賽啊，佢哋話奧運啊或者亞洲賽、世界賽都好啦，係唔可以有人聲嘅。 所以咧，你唔可以整首《萬水千山》 中華，點解唔得咧？點解人聲有咩影響先？ 唔係人聲，冇都唔尊貴。 係咪影響個評判之類嗰啲？ 可能 係喎，人聲話要聽歌，就有唱歌，唔記得睇人溜冰啊。 係啦，咁全部都係齋聲。咁如果你聽到有人聲嗰啲咧，就表演嘅啫。 哦。 咁所以咧，嗰陣時係好中意聽古典音樂，就係因為咧，睇見好多世界冠軍咧，聽睇見佢哋表演，咁啊聽埋啲歌。咁自然學識咗咯。 嚇、啊，喂，聽首歌同你踩溜冰有關係嘅咩？你學啲花式。 絕對有。因為你聽嗰、那個嗰首歌咧，佢個細節嚟話，好似呢種咩噔噔噔， 佢就係、是、我有花式嘅。 咁你噔噔噔，你已經做咗花式啦嘛？擺 下手啊，擺手。我諗起啲音符，擺下手啊，啲節奏諗起嗰、那個嗰、個姿勢。 其實等於編排舞啫嘛。 嗯。 咁所以佢哋揀古典音樂，因為同埋古典音樂咧就多人識啊。 嗯。 咁攞出嚟播咧，但係當然啦。我剛才講萬水千山中環咧，唔係講假嘅。台灣咧好好叻咁啊！八十年代，我真係聽過一個比賽嘅男仔咧，開場咩咧？哒哒啦哒哒， 哒哒啦哒哒哒，哇！嗰啲嘟啦嘟啦嘟啦嘟嘟嘟嘟嘟，咁樣溜冰啊！ 嗰只咩？嗰只 我和萬水千山中環咁樣。嘟嘟嘟 嘟嘟，哇！我淨爭啲飯都噴埋出嚟，即係我哋唔係話佢做得唔好，不過即係 撲型嘅係破格嘅，即係人做唔做，嗰個唔做我做咪型咯，係咪先？ 下一隻唔該。好啊，咁下一隻嗱，咁啊呢只咧， 卡文中意啊呢只，係嘛？佢好中意，佢好中意呢條友嘅胡鬚仔嘅，佢成日播㗎，係 嘛？ 係啊。 咁啊， 爱咩？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咁样咯。 系啦，呢只咧就正正咧系佢由呢、這个，我点解要攞呢只咧？我亦都唔系特别中意呢只碟，因为其实我好中意阿 Lam 嘅。咁基本上我开一集讲阿 Lam 得嘅。 咁讲咯，同卡文讲得嘅阿 Lam。 嗱，都好喎、啊，反正我倒数几集噶咯。 睇佢制唔制咯，系啦， 或者可能快闪咯，我哋快闪旧思好啲。 好， 咁呢只咧系由CD 即系。佢叫做佢第一隻出嘅 CD， 我冇記錯，因為之前嘅例如話佢對上嗰隻咧就係莫再悲嗰隻碟， 莫再悲莫再傷嗰隻， 其實嗰隻係最好聽嘅。咁當然啦，再之前嗰啲海市蜃樓啊，係非常之好聽，係佢藝術成分我自己 識好多喎，一聽就聽下。 係啦，咁其實佢嗰排嘅歌係絕對好聽。咁呢隻啦，咁當然啦，我更加有印象啦，因為嗰陣時自己都去咗外國咁啊。生活咗一段時間，咁啊，同埋睇咗一套英倫琵琶， 嗯， 有記得泰迪羅賓嘅， 泰迪羅賓啊， 係啦，咁同佢做，我 印象 喺英國嘅，咁有一首歌咧就叫《邁步向前》，就係呢一碟裏邊。 咁唱幾句得唔得？ 今天的路險阻滿途，爭取領先。 咦，好似廣告歌嚟喎呢只。 出腳步，冇錯。 咩廣告咧？ 阿 Lam 而家嗰個同佢個仔一齊嘅，踩單車嘅好似係。 唔知唔係熟嘅啫。 我而家因為唔睇無線，所以我真係唔完全唔知。 我睇好冇啦，好睇冇耐，係睇翻啲舊啲廣告先記得咋。 咁呢只碟咧，因為我諗起咧嗰陣時咧唱呢首歌嗰陣時咧，佢同阿泰迪羅賓咧就響大笨鐘對開嗰條橋咧，唔知咩叫咩橋咧，響個橋度跑到甩，除埋件衫嘅。 就好型，好活力，好陽光 咁。咁嗰陣時我哋一去到咪諗翻 扮佢啊嘛。咪即刻扮個英國。 一定會嘅。咁我一定會即係話諗下，咦以前細個點樣？好啦，而家大家見到呢個碟唔使講嘢啦， 《 風魔萬千少女》嗱，又係同差唔多時期咧，阿 Leslie 咧就 CD 我就買佢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仲有佢嘅 LD 啊，我就 LD 啊，唔係 LD， 即係黑膠碟。但係咁你就講錯咗啦，佢呢只碟唔黑膠嘅，因為呢只碟咧係有白色膠嘅。 白膠碟， 同埋收尾出到好似七彩添噶啦，七彩姐姐。 其實嗰啲料嚟冇所謂，咩色都得嘅， 係嘛？ 係啊，屋企有啲粉紅色碟都有噶， 係嘛？其實我覺得真係冇所謂，佢坑文啫嘛，都係計。 係啊， 但係就即係覺得白色啊咩靚好多咯， 古怪啲啦，即係唔係黑色之外嗰啲 gimmick 嘢啦。 同埋嗰陣時有租碟喎，你 租咩碟啊？ 租呢啲咯，黑膠碟咯。不過你真係要千小心萬小心。 刮花咧， 刮花 你又大鑊。 真係你要啃咗只碟佢。 賠錢。 我啃唔少嘅，因為嗰陣時。 定係乘機買會平啲咧咁樣嗰只碟 冇嘅嗰陣時，大佬攞翻去錄噶啦。咁呢只就唔係嘅，呢只我真係真心買嘅。咁有隻《河合內保子》咧，啲人話佢身材好，咁咪買翻嚟聽下啦。 聽身材好聽得出嘅咩？原來 以前啲大碟裏面有彩頁噶嘛。 哦，你想睇個彩頁《醉翁之意不在》嗰只碟？ 有冇得上網睇？ 有冇 J 圖？ 有冇 J 圖？ 哦，原來即係買黑膠送 J 圖嘅。 仲有嗰陣時嘅我唔記得有信和未。總之嗰陣時賣唱片嘅地方都會拉下賣啲雜誌嘅。咁咩明星啊、平凡啊，或者我哋就係喺好時代睇到嘅啫嘛。咁如果佢《河內保子》嘅寫真集， 包晒嘢㗎喇嘛。 哎呀 揭唔到。 嗰陣時已經包黑街咁衰格㗎嗰陣時。哎呀真係。所以先引到你啲馬仔咪買個碟。 係我啲狗公仔。 幾啦入面嗰啲買碟。 咁好下一隻。好。咁呢隻呢嗱講返啦 ,Leslie 呢隻真係經典嚟嘅。裏面又係都係隻隻好聽。搵次我真係要講下。咁另外呢隻啦。 Logic, 係撳返出嚟先。 Logic 啦呢隻。呢隻堅嘢啦。呢隻堅嘢啦。Logic 先。冇收住。嗱好多男士聽眾呢有機會聽過。好奇怪我唔知點解有啲男士。因為呢隻呢亦都係我哋當年呢黑膠碟同埋 CD 呢要嚟試歌嘅。 嗯。 因為呢佢嘅錄音係好靚。 佢播咩㗎嗰時咩類音樂 佢都係啲靜音樂啲電子音樂嚟嘅。 嗯。 佢係第一代用我哋叫 synthesizer,、 哦、 用嗰啲掹啲嘢呢掹插插咁呢。 好貴嗰啲機喎。 係啊佢直情係佢收尾同版本龍一啦做一個唔知叫咩、 嗯 做一對叫 YMO, 我就唔追 YMO 嘅、嗯。我唔追呀唔鍾意呀。我係追從冇受樹嘅啫我好追從冇受樹嘅。所以呢收尾就即刻就買咗佢。嘅 CD 碟啦。 不過而家佢而家冇出新歌嚟㗎。 冇囉我都想佢出啦。OK, 咁可以買 Discman 啦。咁嗱講咗 CD 之後走唔甩 Discman 啦。 梗係啦冇呢個你點聽呢。 咁呢個點聽啦係啦。咁嗱第一張相俾你大家睇下啦。咁呢張呢就係、是、一張 咦佢底面定點樣呢張相 係啦。唔係同一唔同機啫 ,ok, 其實呢呢部機呢就下面嗰部呢就比較新啲㗎啦。上面嗰部呢就比較我哋叫舊啲啦即係費曬氣。同埋呢你見到呢嗱嗰時呢都係 Sony 同埋幾隻牌子。 Panasonic 啊。 Panasonic 啦 仲咪仲有咩仲咩牌子同分庭抗禮啊 ?Sharp 都有嘅。 嗯。 另外我唔記得咗啦。咁我記得一件往陳年往事嘅。 嗯。 咁呢就我有個同學呢就我唔知呀細個真係年少無知。可以繼續下一張。我年少無知嘅做咩呢走去尖沙咀搵我朋友買 Discman。 嗯。 咁而我朋友呢就好奇怪俾個眼神俾我喎。即係叫我唔好喺度買喎， 唔好呢度買，貴咗間嘢。 咁我就唔知啊，仲衝埋去。 以為你咁樣斬單緊，以為想溝你，以為想溝你嘅樣。喂，點啊？呢間好平啊！ 我同學嚟㗎， 啊、 我以為佢唔係送多幾多電芯俾我。 或者斬單眼 咯。原來唔係啊，原來嗰啲係尖沙咀嗰啲咧， 黑人嗰啲啊， 黑人嗰啲。 哦，嗰啲專做遊客生意嗰啲，嗰陣時就冇自行就劏你啲傻仔， 劏鬼佬嘅， 劏鬼佬。 咁咧，我咧就唔知佢係咁打。 少出聲， 少出聲。 哎呀！ 隻眼睇都唔同我眨嘅。 我哋做咩隻眼有時睇醫生啦，眨乜鬼啫？隔有藥房啊嘛。 咁結果咧就買一部咧，我覺得都幾唔抵嘅機。咁咧就電咧，因為嗰陣時夠電用乾電噶嘛。 嗯，兩粒。 哇，快到啊！聽兩三隻碟啊，冇賣 啦。夠電費定係部機食電先？ 我諗部機食電。 其實我都有買嗰陣時咧，係 Sony 出部咩防震機好威咧，出 CD 噶嘛。嗰陣時係。我第一部 CD 嘅 Sony 都係 Sony 嚟嘅。咁呢部咩呢部咁多掣嘅呢部嘢。 呢部咁多掣其實冇用嘅。幾 日好似打電話咁樣。打電話用㗎。呢部嘢。1,2,3,4,5,7,8,9。 唔係你見到加10即係話你聽第十一首歌或者第十九歌秒佢囉。 好多掣。好 特別嘅。 啲掣多啲威啲咁好似。 呢部呢都有 Megabase 嘅。即係都係有重 要。係撳粒掣係啲聲厚啲咁樣係嘛。 咁你見到啦其實有多掣啦咁仲有啦呢部機仲未有你所講嘅防震掣。 哦未出嘅。佢好似防震嗰日好似係 CD 機嘅末代嚟㗎嘛。 係因為其實都叫強弩之末啦咁你再唔出啲新嘢 嗰 隻。 好 啊。再唔出嘅話呢隻經典啦。 呢個咪多餘啊 呢隻呢 其實隻碟係咪喺外路會轉嘅即係你喺摸到嘅碟呢會停㗎。 咪當呢個咩囉 騙人啊。 呢個咩 裝修到嗰啲碟呢啲嘅轉一轉啊。 德州電轉啊。 即係會咁玩喎應該呢啲。 嗱我覺得呢部呢就 係型嘅真係型嘅。 點講呢你唔戴得落袋。 唔係得個型字但係擺台面唔可以。 擺台面 係。即係有時你帶啲 Walkman CD 呢或者機你擺落袋㗎嘛。 冇錯。 呢個係型齋手咁樣呢驚死人唔知你聽呢部嘢。 同埋呢俾你冇碟嗰陣時呢好方便帶出街。 冇碟嗰太陽電筒啲 friend 嚟㗎。 喂唔係我諗唔到點解佢咁做囉。 除咗型之外真係唔知係咩做。 我覺得唔係型我都係七。 你冇買先呢個嘢。你講得七嘅冇買呢部嘢啦。 有都唔話你知 啦。唔型啦呢部嘢。 呢部嘢呢老實實啦呢部嘢呢真係敗家仔之作。 嗯。 其實無論喺消費者角度敗家之外呢我覺得呢係喺甚至連呢個廠出呢嚿嘢都覺得大把。 OK， 好啦，回翻網友先。咁啊，以前好興黑膠，就轉去錄音帶，係啦，呢個冇錯。另外個網友啊 ，Kenny， 佢話我有部 DC 二， 咩嚟㗎？ 頭先我一部 Sony 一部。 哦，第一台嗰部卡式機。 系啊，咁啊，我哋繼續去片，啊，你有去片叫咧？ 下一節，下一部機啊， 下一部機，都冇乜特別啦。 呢部係最近近代 嘅 最尾 嘅，開始有呢啲避震啦。咁，我就唔講太多。 好似我呢部有，但係其實佢嗰陣時出埋個耳筒係掛喺後面咁樣嗰只咧，拉型咁樣咧，出埋嗰啲咁嘅掛式咁嘅耳筒啦。 好啦，嗱，呢部就細，我哋叫唔使啦，唔使出噶啦，出呢個啦 ，Laser 零 ，Laser 零， 銀色嘅部啊嘛 ，Laser 零啦。唔係 Laser 零 ，OK， 又叫 Laser 零， 好 ，OK， 準備出啦。咁啊咩咧？咁呢部冇特別啦。咁而家睇呢個啦，嗱有細碟啊，梗係要大碟啦。咁我唔知有幾多個網友啊用過呢個Laser 碟啦。咁 Laser 碟係 LD 定咩定 CD？ 的 LD 嚟嘅 ，LD 嚟嘅。咁嗰時咧，專係睇片嘅 ，LD 個睇片 嘅。喂，唔係㗎，好似有啲係啊，都唔係，都 即係冇畫面嘅有啲， 係啊。誒又有個網友嚟咗，佢話有咩啊？我有信和音響譜成日播呢隻 咩歌啫？啱啱咪你嗰隻係咪嗰啲焚機嗰隻係嘛？咩大炮嗰隻應該係咪？ 應該都係啊，應該都係啊。DAT 出過，結果唔掂。我其實都有 DAT 啊，我又有啲敗家仔嘢嚟㗎。 DAT 嘅播劇式機啊， 係啊，唔係㗎，我依家播啲 DAT 相俾大家睇。 講翻呢隻 LD， 其實 LD 出咗幾耐咧？佢橫跨 其實咧， 佢 我印象冇記錯啦，大約五年到啦。咁因為收尾就 俾 VCD 咁啊 ，VCD 取代。 其實 VCD 係咪強國偉大發明咧 ？VCD 機 唔係咯， 唔係咩？ 逢係呢啲制式嘅嘢咧，呢啲咁嘅或者平台嚟叫基礎基準咧，即係標準咧，即係楊偉雄講嗰啲咧，一定唔係強國人做嘅。 哦， 你諗下啦，逢係呢啲一定要係 creative。 嗯， 一個專制國家點會係強國 出到呢啲嘢？但係佢可以複製佢。 佢複製啫。 我記得我嗰時我老豆帶我去深圳嗰度買嗰啲 VCD 機咧，佢我咦點解冇牌子嘅？梗係買完部機揀啱個殼嘅色，然後就揀 Sony 入個 Panasonic 啊，定咩先鋒啊，黐上去咯，即場我見到佢黐上去噶嘛。係 咁啊， 講翻 LD 先啦。 下只唔好要啦，零三啦 ，Laser 零三。其實 LD 嘅 L 其實係 for laser 咁解。 Laser disc。 哇 ！Laser disc 梁雁玲都好耐唔見噶啦，佢嗰時唱咩歌啊？佢 有首 死啦，唱咩歌？佢得幾隻？ 像雨又像風，最緊要一首歌，咁啊叫你歌我歌， 你歌我歌， 你歌我歌。但係我哋衰仔梗係唔會俾咁放過啦，叫你揸我， 攞定波咧，你自己諗啦，係冇所謂，兩樣都揸曬啦。 即係我哋一點歌，嗱再喎，你知唔知嗰陣時咧，卡拉 OK 咧點歌咧會 打碟啊條友 咩？你點咗啲碟之後咧，佢跟住攞曬成扎碟落嚟俾你啊！ 嗰度叫你自己換碟撳落去啊！ 自己換碟。 因為第一，譬如你唱嗰啲只咩你歌我歌咧，隔離又想唱咁點啊？冇得一隻咁樣。 係邊一隻 嘅 咋？ 唱完之後冇啦，你自己登架條友唱完啦，咁樣再過嚟攞碟攞碟啊！ 可能係咁，可能Fatal offer 到好靚嘅價錢俾佢哋。講開Fatal咧，講開佢咧，我心想上網咧 ，Google 咗佢咧，原來佢老闆娘嚟噶嘛？ 即係梁雁玲， 梁雁玲係老闆娘嚟噶。咁 啊，又自己捧自己啊！ 都咁， 咪出嚟唔像你有錢冇計嘅。我有錢，我出唱片公司捧自己啦。 但其實Fatal維持咗五年到嘅啫。 好似好興嗰時候好 hit 喎，即係唱 K 嘅熱潮嗰陣時係。 老闆都係橋咀島老闆嚟噶嘛？ 橋咀島搞咩？ 橋咀島係搞宵夜食噶嘛，搞啲娛樂啊咁嘅宵夜食噶嘛。所以其實佢哋阿葉志銘我唔記得好似 一條龍咁樣。 咁其實嗰陣時都捧紅好多人㗎。 嗰陣葉玉卿都係 啦， 零 啦，係啊。 先葉玉卿係咩公司啊？都係Fatal啊？ 冇乜印象咯，我都唔係娛樂圈嘅。 哇，係 好啦，呢個啊， 許 秋怡啊， 許秋怡啊，我認錯啲死又變咗譚小雲啊，張智霖啊嘛，嗰陣時情侶檔啊嘛，係咪？ 係啊， 跟住唱咩歌咧？許秋怡， 許秋怡咪同啊嗰陣時拍啊 張智霖咯， 張智霖啊 嘛，咩愛情故事啊，嗰只叫乜差嘢？ 人沒有過錯， 對對，解釋不多，現在就永遠已經很傻。 喂，嗰陣時其實真係。即係叫做 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其實香港嗰陣時係最揾到錢， 即係嗰啲你話即係唔好話淨係娛樂事業，定係其他都揾到錢 啊？絕對係啦，任何嘢好你繼續去片咧，我繼續對你講啦。 好，講呢個 Laser 零， 有位阿 Man 哥佢話佢仲有好多卡拉 OK 碟啊， 我屋企都有㗎。 呢啲啊， 係啊，咁啊嗰陣時我老豆好中意唱 K 嘅，咁啊特登買部先鋒牌啲機咧。 好似十零隻啲碟，但係唔多嘅真係，因為之後出咗 VCD 啊嘛，咪冇再唱呢啲 LD 機 啦。各位網友翻唔上年紀。 哇！呢個梁雁玲呢張相老咁多嘅， 但係似唔似劉嘉玲啊？ 似啊！ 我哋頭先講先鋒牌咧， 走樣嗰啲咯。 先鋒牌咧，嗰陣時有個叫咩《你的六十天》啊， 咩 有 換機？話 呢個一個即係開倉咁嘅，佢係嗰陣時唔知和記行嘅，佢叫《你的六十天》，咁啊即係終於開倉，你買啦，係啦，咁啊去下一張啦 ，DAT 啦，咁啊有啲網友唔知知咩叫 DAT 啦，要去快啲啦。 DAT 睇下先 ，DAT 係點樣咧？咁啊，不如去 你諗下， 跟住我。系啦， 阿先 DAT 系咩开头？我快啦，睇下先。 DAT 咯， 好， 系啦，退咗零一先啦。 好， 好 label 咁啊，败家仔嘢咧，我嚟紧呢嚟紧出现呢张咧就系 咩嚟噶 ？DAT 其实 我真系唔知啊。 Data 定咩叫咩 ？Digital Audio Tape，Digital Audio Tape 嗱， 即系录咩咧？我估下先，系咪真系数码化录音带？ 绝对系。 就是一乜鬼嘢？ 啊中啊，全中啊！ 聽完都我自己講完都唔知咩嚟噶。 呢部可懷疑我仲喺公司 keep 住啊！ 冇諗啊！ 佢3103嗰日探長先同我講話呢部機你仲有冇？佢話佢有好多帶咧要過翻嚟。嗱，我可以話俾你知，我哋嗰陣時咧，佢已經係有光纖 Sony 喎， 佢係光纖直入噶啦。咁已經嗱，佢隔離呢張相有個好處咧，就隔離有個有電芯。你可以做個比較， 糖嚟添，我覺得 rocket 嗰電芯嚟， 一電芯嚟，專登俾你個比較啊，咁就係咁大部啦，咁啊90分鐘、82分鐘，咁咧就仲可以 double 嘅，咁就因為佢 digital 啊嘛，相對嚟講咧冇咁失真嘅，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同呢個CD 咧可以接近嘅，亦都咁講翻，因為我都做過娛樂圈啊嘛，叫做嚇製作助理咁樣，咁啲錄音室咧，其實基本上錄過咗個 master 咧。都會用呢帶， 哦，呢嘢冇帶嚟嘅，因為聲靚嗰陣時， 聲靚，因為佢哋嗰陣時咧就唔壓縮噶啦，咁啊用啲靚帶，咁因為佢係數機，我哋叫0101，咁相對嚟講咧啲聲係靚好多嘅，因為你始終你以前啲帶咧係一啲 analog 咧制式咧，佢都係靠嗰個磁。我唔知點㗎，咁至於呢個零一啦， 或者物理上佢會有損耗，會令失真嘅。呢個就係數碼讀嘅啫，一零一零一。 相對冇咁失真咯。哦，同埋咧，喂，講下呢啲帶咧，你知唔知有即係有二次創作、二次使用嘅，好環保嘅。 點樣啊？有六個有咯，黐兩個角位。 好多玩帆船嘅人咧，會掹嗰條帶咧，出嚟剪咗佢咧，擺落船度咧，做咩咧？ 綁咩啊？ 夜影咗風向。 我咁樣咁好長條嘢，睇下啲風喺邊邊吹。 咁長到啦，係最好嘅，因為輕，同埋嗰個韌力咧係好好嘅。 哦，所以喺街有時沙灘見到啲帶就原來咁解啊，可能。 係啊，我其實我有啲朋友玩帆船嗰啲全部都係咁樣綁喺個我哋叫 tail 啊，話俾佢知個風喺邊度，因為風邊度嚟對反帆船好重要噶嘛。咁所以咧呢個真係嚇物質 有兩個作用嘅，除咗聽嗰種，睇風向嘅。 最後講呢個敗家嘢啦，電話。 電話。 系啦，零一系 mobile， 好， 好啦，嗱，咁啊讲电话啦，咁啊其实咧， 喂，呢啲 零一先，零一先 其实呢部嘢叫大哥大，你知唔知有个典故唔知坚定流嘅？我听讲， 我听你讲 个，就系因为系咪阿大哥大啊洪金波个衫啊佢用咧，所以大家都话叫呢部叫大哥大咧， 全中啊， 系咪 嘅？系真嘅。我最记得咧嗰阵时咧，我哋有班死仔咧冇钱咧，就买啲真系好似咁嘅水壶咧，系真系饮水嘅。 狮头乜啊嘛，我有细个六年班嗰阵时，而家要买攞嚟饮水，零几型啊，罐扭出嚟，系嘛？学校乜东出嚟型，因为有电话原来饮水。 你知呢部嘢几多钱啊？嗰阵时我哋买 一皮嘢， 梗系唔得啦，两皮几啊？ 嗰阵时两皮嘢，嗰时人工几钱啊？一个月？ 呢部啊，几多年啊？呢部八几年啊？华信啊嘛，嗰阵时系华信第一部嘅，我应该啊。我人工我1600啦， 又你又買又攞幾叫 我冇買，我冇買，我係後尾嗰啲先買，我唔敢講住。咁講埋呢部先，咁有個咩特別咧？ 長硬咧， 有個小故事喎。八幾年嘅時咧，我有個朋友咁係咪90年啊？都係用緊呢啲我叫 analog 電話，唔係入卡嘅。咁點為之呢？咁呢、這個咁佢就喺廟街咧就開一檔嘢，就做咩呢？我聽佢話咧就買用100,000買咗個 software 翻嚟。咁呢個 software 做咩呢？就幫啲電話咧轉 number 轉款嘅。 發達喎、 啊！因為嗰陣時咧，你記轉嚟話你個電話叫9999333939噶嘛嚇，假設啦。 可以換 咁我想換電話，咁點換啊？冇卡換噶嘛。咁於是咧就有人咧就。有個 program、 新即將啲嘢帶落去你個新機嗰度， 冇錯，十皮嘢嚇，諗住咁即係十皮嘢， 好貴喎嗰陣時十皮嘢， 係啊，但係咁喎，佢轉一轉咧就3000， 哇，好快回本喎， 冇錯， 20部機零一回本， 結果佢一個月嚟講係執60萬， 嗰陣時六十萬，嗰陣時買層樓二三十萬嘅啫喎。 所以有陣時候我真係 一個月可以買兩層樓啊！轉電話，好過分喎。 所以我覺得有陣時舊市真係好啲嘅，唔係講笑。 易揾錢啲喎，舊市好似，但你醒目即係揾到啲係專門轉電話就得咯。即係因為而家講都而家都有嘅，嗰陣時唔係 iPhone Brick Jail 嘅，啲人咪喺麥當勞攞部機撈電腦同人轉一轉，唔知收幾千蚊咁樣咯。 哦， 大到同你同呢個比冇得比啦，係嘛？ 誒，梗係冇得比啦。同埋嗰陣時個量好大嘅，好多大哥咧都唔介意價錢，佢仲要添啊，衰到點咧？個價錢咧係例如話三千蚊啦，其實佢十分鐘搞掂噶啦， 即係佢匿埋，佢扮耐 咩啊？兩日後嚟攞啊！大哥都咁耍， 因為即係得我一個轉到你， 即係冇乜人肯用十萬蚊買呢個軟件喎， 即係以為其實冇數， 所以咧又 inspire 咗我，即係 做生意 做生意嘅一個諗法啦。有陣時貴買你係可以貴賣，咁當然啦。到我真係做，到我做嗰個節目嗰陣時候，我會再詳細講啦。 好，買翻字先，睇下點樣利用啲特性。 係啊，呢、這個特性，啊、但係有領嘢㗎， 即係唔好以為嗰樣嘢係得你一個有，但係原來點知嗰樣嘢係多差餘啲人覺得，唉唔用啦，咁咪賴嘢咯。 呢個同你嘅認知有關㗎， 即係睇下有冇揾到個潛在需要。 即係啲。P.K. 政府叫你買做 3D 打印， 唔好做啦！而家通街都有啦，呢、這個對面都有寫字樓，大把人有啲機啊！而家 係啊， 租俾你用啊， 所以叫你 唔到啊！ 好，下一步 太嘢，好下一步。 下一步我真係有啦，呢部 縮細咗好多喎，呢部嘢 其實都唔細嘅呢部。 Nokia 啊， 大 概幾大啊？ 咩啦？ 呢同呢本 咁大到 咁大啊？ 咁大到啦！如果以呢個電話嚟計，你攞住啊！嗱， 大幾多啊？ 咁多到啦。 哦。其實嗰陣時我已經好細部，嗰陣 好細部噶啦。因為如果比起頭先嗰個大哥大咧，喂。我哋一集咪阿金小文嘅， 系啊， 喂都有关嘅喎， 有关佢事，大哥大， 唔系关佢事，关佢同事马荣成事， 嗯， 嗰个大哥大救咗佢一命啊， 挡刀啊嘛， 挡刀咪要嚟， 硬正个套啊嘛， 系嘛，咁而呢只咧，我记得我买好似唔知九千几蚊， 哇，有贵喎， 嗱，我嗰阵时就已经开始搵唔知四五千蚊噶啦， 哇，两个人工啫，相对冇咁大噶， 但系我而家真系自己谂翻起，都真系。即系昂， 点解啊？点样昂啊？但系个电话嗰阵时候有用噶，威啊嘛。 其实我冇用噶，我真系以为威嘅啫。 但系可以，但系可唔可以啲电话买一个壳咧，打冇电话斋袋咁拎啲 可以有嗰阵时好多人咁做嘅， 会平好多啦咁样。 唔系平好多嘅 啫，因为你打冇电话得部机， 但你重新喐翻嘅。 嗯。 咁我讲讲呢部电话，即系呢部电话有典故嘅。嗯。咁嗰阵时攞住呢部电话就嗱。未識個老婆啦，所以唔怕講啦。溝另外一個女仔嗰時咧，就約佢食飯，跟住咧就約埋個朋友啦。嗱，你嗱我七點鐘嘅食約咗佢，你要我遲一啲啊，七點半。 嗯， 你打個電話俾我，然之後唔使出聲噶啦。 哇，型啊！ 然之後我講嘢啊，得啦，單嘢掂噶啦。 即係扮個電話有人打俾你，有生意大生意咁樣嚇。 仲要咧係出街嗰陣時唔俾佢見到有電話。 嗯，拎出嚟 攞出嚟。 好型，即系好慢慢经验，个样扮晒，唉冇乜嘢啊，其实就铺排好 Q 落去嘅，即系个身标上，喂个 friend 唔好迟啲打嚟啊，迟啲打嚟穿崩噶啦，食完饭都唔打嚟，我濑嘢啊，要自己扮响，唉震嗰时冇震机噶嘛，扮唔到震，咦啊听个电话先，震唔到机啊嘛嗰阵时， 所以咧都要明谢啊清仔。 即是打电话夹计个清仔，其实你个电话得佢有个电话得你有啫，佢电话个 number 个电话嚟你去就打俾佢嘅啫， 冇咩人打嚟嘅， 冇打嚟啊！ 我最需要点咧？有一次啊，都讲啊，爆埋名啊！我响呢个荔枝角嗰个泳池咧，美孚嗰个咧，响游水咧，跟住咧啲摆喺个 locker 度咧，出嚟唔见咗。 哦，即系人见到开咗 locker， 他 Q 人。 我话俾你 啊，而家对镜头讲拎翻出嚟啊，大英会应该放过你算数嘅，可能要请你饮茶添 嘅。都同各位網友講啦，貴重嘢唔好扮 lock 架， 游水唔好帶咁貴嘢， 唔好帶咁貴嘢，真嘅。其實 lock 架一啲都我唔敢講咩啦，即係始終錢財嘅嘢，話俾你聽，啲人有鎖匙嘅， 係冇玩啦。有時你啲嘢個鎖匙壞咗都要開噶嘛。 係啦，同埋我覺得即係都呢部係經典啦 ，Ericsson 啦， 咩啊？呢部 愛立信啊， 三三七啦。 3370啊，呢部 3370，咁啊呢部好經典嘅，呢部係我諗好多好多睇啲我都見過用過噶啦，都算係最成功嘅產品。 嗯，成功喺邊先呢部嘢？ 哇，嗰時基本上個個用佢噶啦。 係啊，即係出電話出呢部啊嘛，出就 出電話， 即係跟機跟呢部，即係好似 iPhone 第一代就用曬嗰部啊嘛。 我其實今日唔記得攞翻嚟啊，我有一部咧黑金剛。 咩黑金剛？ 成個變形金剛咁樣拉拉出嚟，好似個蘇跑咁嘅。 哦，係咪嗰銀色嗰殼嗰只？ 我都有， 我心諗我再買多一隻黑色嘅，我專登買，即係買翻要嚟即係紀念收埋佢嘅。咁、哦、下一隻，嗱下一隻咧就係、是、 有 hand free 咯。 你見係啦，嗰陣時咧心裏已經有 hand free 啦。咁咧，但係嗰個咁嘅 hand free 咧大到咧。 大過部電話喎 ，hand free 都唔係好 free 下啫喎、啊，但呢個係演嘢啫嘛，知道有個手提電話啫嘛， 可以用啦， 打耳仔度。 收尾咧呢部，其實我覺得呢部電話幾型嘅，呢部電話我覺得佢接收好啲添。 佢好似似之前有一部佢一部係防震嗰部咩鯊魚咁喎，喂機嘅似嗰啲樣喎。上一代 哦，嗰部係水機嚟噶嘛？ 嗰度係地盤佬專用。我講一部呢部上冇嘅，係橙色同埋好似綠色之類咧，防震之類噶嘛，又防水噶嘛。 係啊， 即係似呢部嘅。 嗰部梗係正啦。好，我哋不如快少少去埋講埋，係咁咦講埋咯。誒，唔夠時間。 唔怕啦，誒超就超啦。 好，卡士奧零一。 卡士奧，咪講曬啲敗家嘢，咪呢一集要老 敗家㗎， 咪呢集要老婆聽咁一定要。 係啊， 或者俾你個女聽啦，可能買貴。爸爸你都講當年買貴嘢 啦。其實 M D 我咪唔講。夢有講，其實我都有，但係因為我真係唔好做 MD， 我冇買冇咁樣，因為其實 MD 好短暫就玩 完了。我覺得唔得啦 MD， 因為其實對我嚟講MD 對我印象，第一佢錄音個質素冇咁好嘅。 誒，反而同啱啱你嗰只咩大 DAT DAT 都冇咁好添啊。 啊 ，DAT 係最好嘅，你諗下佢嚟做得做 master 就冇帶， 佢唔會用啲咩呢個 MD 嚟做啊嘛。同埋 MD 咧就有個死症嘅，就係一係症啊，好似啊，睇一睇我係咪得Sony 有。 好似係 Sony 獨家 嘅。而 DAT 咧，其實有幾隻牌子有嘅 ，Pioneer 都有嘅。咁所以就變咗，但我就自己本身係 Sony 等嚟。 我一隻 MD 都冇咯，係聽朋友，譬如借成部機啲歌咧，得 MD 有，咪聽 MD 咯。 同埋 MD 嗰個錄音個時間得七啊幾分鐘，仲唔可以 double？DAT 可以 double 嘅。咁變咗有陣時，你知我哋啲慳家嘅話咧，就會 double 咗佢咯。 不如信我都有啲歌係過嚟 MD 都有嘅，啲服務都有嘅，但係都越嚟越少咯呢啲。 咁嗱。 嗱，一出 Casio， 啦，咁呢部機係點敗家呢？ 係咯，計數機喎，唔係應該慳家咩？幫你即係計數。 我讀書嗰陣唔可以用計數機噶嘛，我中一至中三，咁我中四我讀文科又唔使用嘅。 咁買咩啊？ 我都買嚟 貪過癮啊！ 呢部機子有咩特別啊？ 打機嘛可以 係啊，唔係我哋嗰期講過打機，佢打打怪獸啊。 咁樣個 mon 一格格點打怪獸啊？ 唔係，佢其實下低有兩個掣嘅，你只要撳我唔記得咗係零同一啊，唔係點同加 啊， 點咧就係變嗰個 digit 由零到九，然之後咧加咧就係發射。 哦， 咁你上高出啲數字出嚟，如果出一嘅話，你轉佢做一， 咁一射一射，咁二射一射， 係啦。如果你但係咧，如果呢個遊戲仲有一個玩法嘅喎。就係話，如果你撳你食咗個一同食咗個九咧，變做十之後咧，佢就會出一個U 型，即係好似等於好似飛碟咁樣，即係 bonus 嘅，會多分啲嘅。咁上堂我哋最興嘅兩路咁嘟咁樣，仲有 阿Sir佢哋玩咩路？ 呢部機咧，仲要係可以咧係播呢個音樂嘅。 咩啊？ 可以當電子琴玩嘅。 呢部嘢係幾年出嚟？幾年代？ 應該係八。我學三年就八一年度。 哇！唔可以買咯，八一年可以咁樣玩。 正啊， 好勁 啊！所以喂，仲要可以播咩咧？佢一首歌別裏邊一定有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呢只就係我應該係英國嘅某啲歌啦，我唔好知道。 哇！ 好， 第二 下一個。 哇！呢個 又係經典嘅， 又係敗家嘢喎， 又敗家嘢嚟嘅。 將計數機擺落個錶嗰度。 Exact 係咪多叉魚咧？又 佢就算係第一個嗱。先唔好講以前嗰啲計數機，咩能達啊、Lambda 有時叫 Lambda 啦、能達啦，仲有我唔記得咗叫咩啦，嗰啲咧就 LED 咧要撳先有光嘅。 哦，係啊， 佢本來黑色嘅， 要塔嘅嗰啲嘢。 要撳咪先咁紅光咯。 嗯， 嗰啲Lambda 我記得呢只牌子嘅啫，我記唔到其他啦。呢只咧頭先就係將頭先嘅計數機啲嘢咧，就成個元素打咗落去啦。 佢成部咁細嚿可以容曬啱啱嗰計數機啲嘢落去啊？ 亦都可以打埋機。 有幾多年啊？呢部嘢又係八。 百幾啦，但係就冇得彈琴一，唯一就係話冇得當電子琴咯。 我覺得買啲機係虛榮心嘅啫，你好即係好差多餘，無啦啦咁樣計數好地有掣唔撳，一手咁樣手腕撳，係咪先？ 嗯， 其實講呢啲細部機，我細個有部咧係嗰個叫百獸之王，係變形嘅咧，咁細只嘅咧，合落個手度咁樣掹出嚟啊嘛，有冇印象嗰、那個？ 就 八幾年、八年後，佢好似嗰陣時， 我跟住已經唔玩㗎啦。 唔玩低 B 啊！嗰陣時係咁細部，但係佢係一個錶嚟嘅，可以變形嘅機械人咧，吸到手度嘅。 好多網友覆先。Rachel 話葉玉卿係飛圖，都係飛圖嘅。 梗係啦， 因為佢老大佬係咩？ 佢大佬係飛圖啊嘛， 葉志明啊嘛，係啦。 另外五年接埋咗咩有印象飛雷前身，我都唔 哇好多人留言喎呢集， 係啊呢集係啊。另外 Disman 啦，嗰陣時防震嘅係阿鄭秀文經典嘅 Panasonic Disman， 係啦，我食嗰時佢紅 Nike 味嗰期啊，係咪玫瑰花嗰時啊， 係咪寫咩啊？ 我舍不得你爷爷嗰期啊， 好似系啊， 好红嘅嗰期系。 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做紧广告，响 E-House 度咧 book 嗰个位，俾佢攞咗。 哇！ 嗰个位大到100,000啊！ 咁大个广告 啊，好咩啊？ 等下啲榜啊，仲有咩讲？ 另外仲有就888啦，有啲人记得啦，系啦。好啦，另外有网友就话阿 Rachel 都系讲呢个 MD 牌子有 Panasonic 有 Sharp。不過唔肯定， 都日本嘢 玩過啦。咁有啲人就話玩過， 好短期。M D 係好少人有嘅 ，M D 好少人有真係 好少嘅，因為覺得難買啲啊嘛。下張呢一張，呢一時啊，嗰陣時中學都有啊呢啲機， 冇錯， 即係個咩入啲咩 但你見唔到 程式入去， 但你見唔到佢嗰個 mon 啊？ 有咩咧？有咩咁勁咧？綠色 綠色 M E D 早期啲嘅呢個係，咁下一隻。下一隻就真係嗱，呢隻就真係啊，最後一張相啦。 呢個係咩太陽能？ 跟住咧係啦，咁呢隻咧真係好多學生都要用嘅。但係我咧又唔係讀生人數，我都買喎。 咁啊做咩？又係貪過癮啊！ 呢部 又打機， 冇得打機，不過有賭錢 嚇，有賭點玩 ？INS 我都唔知嗰個掣咩嚟嘅，跟住撳點咧，佢出個亂數0.00几嘅。咁有三個亂數嘅，咁爺你咧，爺做咩啊？如果零點。三個 digit， 零點少數三個 digit 啊，0.138，0.569，咁有咩好玩啊？可以 唔識喎，諗唔到喎。 三公 哦，咁都可以賭三公，即係嗰時翻學就攞部機出嚟，其實賭緊錢就即係唔使賭計啊，其實部機其實賭緊錢。 係啦， 哦， 變咗有差佬嚟到冚竇，你又坐唔入。 我計數機你吹咩？ 唔 計數機有功，其實計數機有冇出千咧？即係你 set 啲 program 落去咧，出多啲三。 我諗冇咯，因為其實我老實實啦。佢冇 input， 你冇 BIOS， 你一定要其實佢裏面都係一啲電，即係等於一個 CPU 有 RAM 同埋一啲程式喺裏面整咗佢燒咗喺裏面， 除非你可以破到個 BIOS 啦，寫入去啦。 你搞得咁 點寫啊 ？BIOS 寫入去， 你搞得咁複雜，你過麻省理工揾大錢 都係咯，唔做唔夠呢部機。 所以我都唔好明點解大陸啲人咧做假蛋咧做到咧 多差餘 嘅，多差餘係咪先？ 你有咁嘅能力做其他嘢好過啦，係嘛？假咩蛋啦？ 啊，咁今日都 我係講唔曬好多嘢， 即係。其實好 太多啦，一係呢啲敗家嘢， 敗家嘢算唔算敗家？ 都唔好敗啫。 亦都提翻網友啦嚇，記得去我哋嘅城寨網站啦，城寨 .hk 啦。咁頭先我張相噶啦，咁我哋再擺翻上我哋嗰個因嗰個咩度？咁喺 PayPal 度咧。多多益善，少少無愧。因為咧，其實我哋都需要經費嚟話推咪嘅同事啦， 器材 又或者器材啦。啱啱我哋先買咗軟件幾千元， 所以先至出到相咯。 係啦， 因為之前乾堂啊嘛，有啲錢咪可以買下呢啲軟件嘅嘢啦。 咁希望你哋即係能夠做到幾多啦，尤其海外網友啦，因為其實我都知道你好有心嘅。咁我哋希望，所以點解我會製作？嚟緊會製作多啲唔同類型嘅節目咧，咁希望落到地嘅啲節目係唔係話離地嘅，即係唔好似我啲局長咁咧，話見過 Steve Jobs 咁樣。 你見過未啊？你兇我咁樣，見過啲未見過點啫？你見過鬼未啊？咁樣真係。 我唔想要見過，我不如我教你點寫個網站。 係啊，點做好過？ 點做好過？ 唔係你咪見係點做好過啦？見你託咩真係？ 咁所以亦都會教你，唔係教嘅，即係交流下點樣。係講緊做生意嗰個節目啦，咁可能與你網友話有啲。問題想我哋話，頭先阿 Lance 話齋， 係咯，譬如我整魚蛋檔， 魚蛋檔。 其實而家好多人咧都係想搞啲，譬如咖啡啊、樓上咖啡工廠區嗰啲好多，或者係做嗰啲銷售工藝嗰啲嘢啊。其實好多人有啲諗頭，但係問題就係點去實行、點做咧，得唔得咧？ 嗱，俾我咧，又即爆啦。我首先我一定做 research。例如話喺附近睇下人流啦，你一定必須要企喺度咧，留意我有咧，唔係我諗出嚟嗰啲係啲朋友，佢真係咁做，咁見到跟住我將呢啲記起啦，咁就話如果其實我今次呢個節目咧就唔係好講做鋪嘅，因為我覺得香港做鋪就 死梗 死梗嘅，即係你為 揾曬俾個業主同 耳打工。咁如果你問到我嘅話咧，咁喺冇經驗之下都講俾你知，咁盡量唔好做鋪，但係如果做嘅話，你真係要留意人流，因為咧喺有限資源，你話樓上咧。你要睇下嗰度嘅，同埋你要睇人哋餐牌，你睇人哋收幾多錢，咁你睇到喂，原來人哋收杯奶茶都係$8， 你又收$10啊奶嘢啦， 咁奶嘢啦， 或者俾你好飲啦。 仲有工廠區咁計，咁你話好似呢區咁嘅工廠區，咁你要睇下啲人嘅人均收入啦，同埋啲人你願意唔使錢啦，同埋你要落地去翻你嘅競爭對手嘅餐廳度食下嘢，感受下對方氣氛。 同埋要睇下人哋嘅餐牌，頭先講咗啦，咁同埋要睇下啲人俾錢嘅疏爽程度啊，找數嗰陣時嘅樣啊，你要睇呢啲細節。 喺找數時嘅咩樣啊？肉緊樣定係開心樣俾錢啊？ 會噶嘛？例如話，哇，你咁貴㗎， 四廿幾蚊揦住口面， 我甚至乎我再絕啲點咧，我會做得出㗎。偷啲人走咗出去話：，喂，你覺得好唔好食啊？啲嘢 白鬼咁樣啊？ 貴唔貴？你覺得 好 Q 貴咁樣？咁啊啱啦，可以介紹少少。 咁你跟住咪你可以知道呢啲嘢咯。我會噶，我做生我自己做生意都會噶。我會直情喺個客嘅地方度咧，同佢嘅客交流。 哇！但係會俾人打咧，會俾間鋪頭度有。 我唔會，我唔係做對家嘢，我唔係做零售啊嘛。我係幫個客問佢啲客嘢，我但我冇攞授權㗎。但我會自動問，跟住我會直情開會嗰時同啲客講，我同你哋啲客都傾過下嘢。咁我知道佢想要乜嘢。咁反而個客就會好欣賞你。 即係得你係唔使佢講，你自己做咗個調查先。 呢個必須㗎啦，對我嚟講，呢啲即係主動做嘢，唔好怕蝕底。咁呢啲係得我嘅內容之一。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可以，其實可以分享一下呢啲。所以我嗰一百零而家一百一十幾 J 咧，咁基本上咧，應該涵蓋到你問嘅問題， 就會化開唔同嘅集數講嘅。 仲有，我希望咧，如果除咗話你一啲人想問下生意點做唔做得過之外咧，都例如話工作上啦，入咩行業啦，咁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睇一啲經濟分析啊，或者一啲我喺國內都我好中意留意啲細節嘅，我會留意一下例如話商場有冇人行啊，巴士多唔多 人 搭啊。 但係其實而家咧，你講話大陸咧，即係話好多鬼城，因為真係個網購打得好勁喎。咁而家大陸應該係做啲咩咧？ 其實大陸而家乜都死，啱啱有間牌係做好大， 係啊，就 係八十萬。 減到得廿萬人啊嘛，係嘛？ 我自己唔緊要啦，家事 冇所謂啦， 我講少兩句啦。其實呢排我翻大陸咧，見到例如話啲商場係冇人嘅，冇人嘅。 嗰啲人去係唔消費啊，定係即係有錢能力但係唔去啲實體鋪消費咧？ 所以咧，其實我不嬲咧對 O2O 咧，即係網購咧，我係好大嘅兜嘅，即係你只不過係將啲錢咧就全部俾曬某一個人嘅啫，馬雲。 系啦， 或者京東啦嚇，啊唔係淨得馬雲嘅，京東、商城啊，其他仲有好多唔同嘅，其實蘇寧啊，嗰啲全部都而家有搞噶啦。咁但係變咗你其實搞死咗一班零售，我見親嘅零售咧嗰邊係超級黑烏蠅。呢、這個苦果咧，我話俾你知啦，嚟緊會係佢哋承翻嘅。 喂，但係問題而家梁振英就係搞創科，就係成日叫香港找緊，我哋要找緊咧國內嘅機遇啦。連國內都做呢啲網購時候咧，香港係更加唔可以落後嘅。咁點咧？ 我只可以同你講咯，一定要做人哋做唔到嘅嘢。你與你攏埋一齊做人啲，你憑乜嘢贏人哋？ 嗱咁講啦，嗱，而家王維基咧個電視就唔搞住啦，佢話唔講政治啦，佢亦都會咧。即之前咪搞唔成批唔成牌咁樣變咗做網購，將成嚿錢咧，好似一次就係將好多錢掟曬咁多個地站做廣告做網購啊嘛！你覺得佢有冇前景先？ 我絕對覺得冇前景咯，因為咧你俾唔到一啲特別嘅嘢我買嘢其實冇簡好簡單啫嘛。點解去幫襯你啫？嗱，我好簡單，我話嗱 Sony， 點解我同你不約而同買 Sony 啊？ 覺得個牌子即係叫做咁多年啦，信得過啦，大牌子啦。 第二，我會其實我欣賞佢一樣嘢咧，就係話佢防水同埋 IP 65， 同埋佢即係呢個價錢做到防水其他機，咁啊繼續做唔到噶嘛。 如果佢再加多個功能，咪加嗰個強項嚟話食電嗰度再可以好啲嘅話咧，咁你再 improve 嘅話咧，即係如果有個手機做到呢樣嘢出嚟嘅話咧，冇得輸。就係、是、你俾到啲乜嘢而家人係冇嘛？而王維基而家呢個你有冇呢個元素啊？ 可能佢賣點就係話，譬如話咩你快啊，譬如訂啲海鮮好新鮮，我第二三日就送俾你之類啊，或者訂啲日本咩揀選過唔知乜差嘢咩關 我冇研究過佢呢個 case， 我都唔知道佢賣啲係咩價錢， 乜都有咯。 我唔知咩定位，亦都唔知道佢送貨嘅時間準唔準時。信用好唔好我未知，我都唔知嗰啲食物新唔新鮮，所以我唔能夠評價佢。因為如果我真係要評價一間嘢嘅話，我要。 即係認真去做調查， 認真 research 我其實就算我去我客面前都好啦，我都會之前咧係睇好多資料，睇到好多佢嘅資料，我要上到去，我基本上我要熟個你咁滯。我會㗎，我有陣時。 咁你個節目有排做，你譬如講唔同行業咧，都可以有排做。譬如有一集就做食啦，或者有啲做食物工廠上網嗰啲網購，有啲係幫你，譬如話送湯嗰啲啊，或者做曲奇嗰啲啊。 其實 有排做啊！呢個節目真 係有排做噶。其實我自己都八爪咁多爪都想搞多生意，不過就真係冇咁多時間，所以就攞啲時間不如試下講下呢啲啦。不過唔好講咁多，你咧到時冇人聽啊，講曬啲橋係咪先？ 為咗想聽就係、 是，不過唔使驚， 睇下新嘅即係大恩節目啦。